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1995年10月22日，关山林在洪湖西山他的家里度过了他85岁的生日。关山林从来就没有过过生日，他从来反对祝贺生日。85岁之前，他没有庆贺过一次生日。如果不是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填写各种各样的档案表，他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出生日。但是这一次，乌云却坚持要给关山林过一次生日。乌云似乎有某种预感，他表现得非常固执，固执的连一辈子固执到顶点的关山林都不得不退却。关山林和乌云吵了一架，气呼呼地摔门，把自己关进书房看他的书去了。末了丢下一句话，关山林说： 你们要住你们就住好了，我宣布我不参加。哼，我不参加看你们给谁住去。 乌云却不管关山林那一套，他按照自己的主意筹办着一切。朱妈提前几天就在张罗购买生日宴会所需要的物品，菜单是乌云亲自拟定的。朱妈忙得乐滋滋的，里里外外把房子擦洗了个透亮，连厨房的地面都用洗洁精擦了3遍。朱妈说：老关革命了一辈子，早该庆贺他一次，庆贺的日子旺旺的，献出咱们这革命家庭的火红，省得那些没革过命的暴发户瞧不起咱们。乌云说：朱妈，不是这个意思，咱们给老关过生日啊，是一种纪念，也不是暴发户，现在致富的人他们也是一种革命，他们也是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朱妈听了也弄不懂什么内容什么形式，她关心的只是关山林的生日宴会办得热热闹闹的，风风盛盛，别的她就不管了。乌云当然也没有空跟朱妈讨论新革命的问题。乌云忙着给襄阳和湘月打电话，乌云要襄阳22号那天不管多忙都要赶回洪湖老家来，带上他的妻子，并且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把他那一对双胞胎儿子带回来。湘月远在英国，并且正忙着手中的课题回不来，但是他答应到时候他跟他的丈夫巴斯克斯会有一份礼物送给老爸。湘月要爸爸听电话，乌云去敲门，关山林很警觉不开门。湘月在电话里说：妈妈，你把电话放下，我拨到爸爸书房去。乌云果然放下了电话，湘月把电话打到了关山林的书房，关山林仍然不接。铃响了半天，还是乌云拿钥匙开了门接了电话。关山林说： 你问问他是不是来当说客的，当说客的我不接，你们母女俩串通好了来攻我的城，哼，我会上你们的当，你们也太天真了。 但是后来 他接了，神经绷得紧紧的样子，好像只要香月一提生日的事，他就会立刻把电话挂断。香月聪明，生日的事儿半个字儿也不提，只问了父亲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又闲扯了一会儿，双方才把电话放下了。关山林这会儿心情已经好多了。10月22日那天到了，是一个极好的天气，太阳高照，风和日丽，空气中流动着一股暖洋洋的小南风。朱妈是最早筹备停当的，那天一大早没等关山林起床，就把一碗手擀的银须细面端到了关山林的床前。关山林不吃，说还照往常那样吃小米粥跟油条。朱妈说小米粥没有，油条卖光了。关山林不知是计，勉勉强强还是把那碗面给吃了。喜得猪妈接过空碗就一叠声地说长寿长寿。女儿的礼物是几天前通过国际快邮寄到的，到22号这一天乌云才把它拿出来。礼物一共四样，当过二战时老兵的巴斯克斯的父亲送给亲家的是一块英军使用的老表，表已经很旧了，满是磨痕，似乎还沾染着当年的战火硝烟，用一块铺着金丝绒布的小盒装着。香月送给父亲的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军事卷。巴斯克斯别出心裁，给老岳父送了一个制作精巧的宇航船的模型。在船体上巴斯克斯还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了五个字，中国爸爸号。外孙女丹送给老爷的是一张密集的 CD 影碟，灌有14部反映二战的纪录片。香月在信中说他和巴斯克斯抱着丹去给爸爸买礼物，丹一进书店就指着这张影碟，所以这张影碟就成了丹送给老爷的礼物了。香月在信中说爸爸，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有100年的寿命，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您健康长寿。关山林对这四样礼物很满意，但是他更喜欢亲家和外孙女丹送的礼物，这两样礼物他立刻就收进书架里藏了起来。老四襄阳一家是下午赶到洪湖的，为此襄阳推辞了一个重要的公务会议。襄阳没有用司机，自己开着一辆灵智车，赶到洪湖的时候已是风尘仆仆。襄阳一家赶到时天已擦黑，朱妈将丰盛的酒菜摆上了桌，满饭厅里点上了85支红蜡烛。可是关山林却躲在书房里不肯出来。关山林在书房里大声地说， 我说过了，我说过了，不过生日不吃席，我说过了，我就不出来，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乌云和朱妈敲不开门，拿关山林没有办法。襄阳一看就明白了，他笑了笑说我来。襄阳让乌云和朱妈先去饭厅里等着，乌云就跟儿媳妇孤红领着两个双胞胎去了饭厅。襄阳去敲门，他说爸，是我是襄阳。关山林半晌才开了门，脸上挂着老大的不高兴。襄阳也不点破，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先拿起满处散放着的书随意地看着，不经意地说起与书有关的事情。襄阳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到了部队上又是读书积极分子，转到地方之后搞了几年团的工作， 那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找时髦的书来读。襄阳这个人又决定聪明，书中的东西能用不能用，过目总是不忘的，所以谈起这方面的事来，他也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对手。但是襄阳并不口若悬河，他有这本事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用，他用的是启发式，先谈一本美国随军记者霍勒斯·格里托利写的《海湾战事录》。这部书关山林也读过，这就有了话题。襄阳持武器制胜论，认为多国部队的胜利是一种必然。关山林却不同意，关山林认为萨达姆的失败在于他的外交政策失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中东海湾各国中的地位，犯了轻敌的错误。如果远交近攻的计策再酝酿一段时间，两年之后再打一场，就算赢不了，多国联盟一方也会被久陷在这场战争之中，使战争包袱转为各国的国内矛盾，最终打个平手或反败为胜。襄阳对父亲的这个观点稍微做了一些争论，主要是引起父亲的兴奋，然后两个人又把话题转到了波黑战事上。这回襄阳完全赞同父亲的分析，认为联合国插手波黑战事太晚，一旦插手后又犹豫不决，缺乏果断的平息策略和能力。关山林很高兴，把自己的分析又引申开，由点及面的分析。襄阳吃惊地发现，父亲对波黑战事的认熟程度，仿佛他一人身兼着塞族、穆族、克族三方面军事领袖和联合国调停大使明石康的诸种身份，胸有百万雄兵似的，不由得对父亲升起一种敬佩之情。这样父子俩又谈了一会儿，孤鸿就叫一对双胞胎来请爷爷。一对双胞胎精精深深的，十分可爱，爷爷爷爷的一叫，关山林再想把脸板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再说不过生日，早上那碗长寿面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又吐不出来，生日已经成了事实，说不过总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于是两个红彤彤的苹果脸一边一个的拉着一头银发的关山林，喊着叫着就一路去了饭厅。饭厅里的红烛不等人，已经烧去了一多半，好在猪妈准备充分，事先就买了一整箱回来，是想往后年年给关山林过生日备下的。这时候就立刻换上新的。乌云招呼大家入席，关山林居中，乌云坐在他的右手，旁边是惠阳。猪妈忙着一时不肯上桌，在关山林左手旁边留下一个位子，两个小孙子一边坐着一个，襄阳和孤鸿坐在对面，一家老少三代八口人热热闹闹地围成了一桌。菜是佳肴，猪妈为这天使出了平生的本事，酒是佳酿，乌云拿出了20年前藏下的茅台，气氛也因为有了襄阳一家的回来而热闹异常。乌云先敬关山林酒，关山林不说话，把一杯白葡萄酒递到了乌云手中，自己喝了面前的白酒，又拿过乌云面前的白酒一仰脖喝了。乌云知道他那是怕自己喝了白酒犯喘，就把手中的杯子送到嘴边，轻轻地喝了一口白葡萄酒。等乌云坐下之后，猪妈从厨房里出来，端了自己的位子上的酒要敬关山林。关山林说， 主妈，你坐着，你是咱们家的功臣呐、啊，你的酒我要喝，但是你要坐着，你站着我不喝。 朱妈不坐，她说，老官呐、啊，你是寿星，哪有给寿星敬酒坐着敬的呀，那不没有规矩啦。 嘿，都是自家人，要什么规矩啊，你坐下，你坐下我才喝。 朱妈仍然不坐。 你不喝呀，我就不坐。我就这么一直站在这儿。反正啊，你是当大首长的，看你忍不忍心让我这个老百姓就这么站一晚上。 关山林无可奈何，只好端起杯来跟站着的朱妈碰了。两个人一饮而尽。朱妈捂着嘴，泪光闪闪地说，老关呐、啊，我跟了你家快40年了，我这还是头一回给你敬酒，往后你还得给我这样的机会。 关山林听了这话有些激动，他说， 朱妈，往后啊，我们有的是机会。往后不光你给我敬酒，我也给你敬酒。吴云呐、啊，你记住，往后每年到了朱妈的生日，你都照着原样给我弄一桌，让我给朱妈敬酒。 吴云答应了。接下来就该着襄阳辜鸿夫妇敬酒了。辜鸿先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礼物，礼物是两只上等的高丽参和一对名人书轴，书轴上写着一副对联，马嘶西风剑鸣翘霞，雄心一起绕走通宵。这样的礼物既显出了贵重，又显出了脱俗，足见选择礼物人的匠心。 辜鸿不说是襄阳和自己送的，而是说自己的父母送的。 关山林不知道客套，连个喜欢和赞赏的话都没有，还是乌云代为接了礼物，又问了辜副书记和夫人的安康，谢谢他们的重礼。襄阳在敬酒的时候有一番演说，当然是不亏不盈，不急不徐，既充满激情又不让人犯腻的话，时间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显出了他做政治家的演说才能。辜鸿在一边附和着，又添了几句吉利话。关山林面有月色，他说， 哈哈，也祝你们两口子工作进步。 这样父子俩，公公和儿媳妇间也碰了杯，三个人把酒喝了。一边两个小孙子早等得不耐烦了，双双端着雪碧摇摇晃晃地下桌来敬爷爷，人还没走拢，杯里的饮料先洒了一半。祝词是辜鸿事先反复教过的，无非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喜庆话。两个小东西抢着说，抢急了，说成寿比东海，福如南山。关山林听得哈哈大笑，乌云也笑，朱妈也笑，襄阳也笑。辜鸿则嗔笑着拿眼睛去示意儿子，要他们改口。双胞胎哪里还顾得上，舔着小肚子先仰头喝雪碧，竟也是两条小好汉，半杯雪碧一气儿干了，还朝爷爷亮了亮杯底儿。关山林说， 好，哈哈，像咱们关家的主。 于是自己也端起杯子仰头饮下，这一家人的气氛到这里就融洽到高潮了。酒敬过，大家坐下吃菜，都夸朱妈的手艺好， 又找起高兴的话题来说。这中间，香月从英国打来电话，说是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偷空出来打的，要祝老爸生日快乐。关山林脸色红红的，对着话筒大声地说： 你给我谢谢你公公，他送我的礼物我最喜欢。今年不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吗？你就说我这个老兵啊，向他那个老兵敬礼致敬了。哎，再替我亲亲丹，小鬼头送我的礼我也喜欢。 香月在话筒那头委屈地大叫着： 爸，就不谢我了，就不谢巴斯克斯了，我们不也送了礼吗？我们那礼就白送了，再说没有我们俩，您上哪儿找您的老兵亲家？您不也抱不上您的外孙女吗？ 哈哈，谁说我不谢你们了？哈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哎，那就谢谢我的女儿女婿。 爸，光谢还不行。 嗯，不行还能怎么着？ 我要您呐，像对丹那样，我要您也亲亲我。 嘿，老大不小了，都做妈妈的人了，还想赖着撒娇啊？ 谁叫你小时候不让我有机会撒呀，弄得我蓄着憋着，巴斯克斯都嫌我老长不大。 香月和爸爸说了一会儿话，又要跟妈妈说话，乌云接过话筒，香月在电话里停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妈，我替爸爸谢谢您，也替我谢谢您。 一句话说的乌云眼里有了雾气，他轻轻地说： 傻孩子，说什么话？要谢得我们谢谢你，是你们兄妹让我和你爸有了寄托，我们打心眼里为你们骄傲啊。 乌云放下电话回到客厅里，大家正在议论香月打电话回来的事。香阳怨妹妹没让自己说两句，就拿出随身带的手提电话要给香月拨过去。乌云说： 算了算了，你妹妹不是从家里打来的，她正在实验室里，要打晚上再打过去，现在先吃饭。 于是香阳收起了手机，大家又接着吃菜，说一些家庭里的事，见或襄阳给父亲敬杯酒。乌云知道关山林酒量大，这些年都是按时检查身体，除了白内障和静脉曲张，别的毛病都没有，能喝酒，所以也不阻拦，任他们爷俩尽兴。倒是襄阳不胜酒力，几杯酒一下肚，脸就开始发烧，话也越说越飘了。也是怪乌云自己，一边给襄阳碗里夹菜，一边和孤鸿说了一会儿话，主要是问问孤鸿家里的事儿和两个孙子的情况，顺道就问起了襄阳最近的工作。襄阳就在那边把话题接了过去，说起年底要召开的人代会来。襄阳为这届人代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往上挪一挪。襄阳提升副厅级没有几年，照说这一届人代会再讨红利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襄阳雄心勃勃，不想在副职这个位置上有太多的耽搁。他年轻，是省里年龄最小的副厅级干部，又有过当兵的经历，又干过大企业共青团和省委组织部门的工作。这期间他替自己弄到了一个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文凭，文化程度这一档就有了相当的实力。最重要的是他有孤鸿的父亲做后盾，在省委方面可以拉到足够的票数。 这两年在厅里当领导，又为人大常委们做了不少好事，可以说深得人心。这个厅的正职是一个50出头的干部，上一届才上去，政绩不错，没有可能腾出位置来让给襄阳。襄阳不想等着正职从50出头干到60出头，他也不想等着人家犯错误。襄阳看中的是另外一个空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襄阳看中的是另外一个空缺，另外一个厅的厅长的位置。这个厅的厅长调往北京，位子空了下来。这个厅的副厅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在打这个位置的主意。襄阳先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班的培训指标。从北京学习回来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累者虽多，累主却只有一个。襄阳的竞争对手，别人都排不上名次。只有这个厅的副厅长，因省府方面有中流砥柱，构成了对襄阳的威胁。两个人都明白谁是自己真正的对手，平时见了太监打背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咬牙较劲儿，各自霍霍磨刀。人待会将近，襄阳从辜鸿父亲那里探听到，大多常委们认为襄阳虽然年轻有为，但那个副厅长也不是个弱才，两人相比势力相当，各有所长。这个厅的副厅长长期在这里工作，有本系统的工作经验，自家的猫如果会捉鼠，又何必抱邻居家的猫来呢？襄阳是何等聪明的人呢、他找到了这个厅的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那是当年他们坦克团的一个战友。襄阳开诚布公，许诺这个战友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日后还要重用，条件是提供他所需要的一些资料。战友欣然承诺，当即秘密活动，数日之后交给了襄阳一份用电脑打印的厚厚材料，材料之详实丰富，足以证明战友作为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能力。仅举其中三条就能说明许多。一，这个厅下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由某领导做主，交由某人承包，承包性质视为公产私营，某人查为是某领导的内亲。第二，某年某月某日，某位领导带领下属赴深圳考察，仅桑拿一项就花费了不少钱财。第三，这个厅下属某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在某位领导的硬性干涉下，被迫收购一个倒闭的手表厂，因为贷款、人头费、再启动资金负荷甚巨，该商业零售企业损失达千万，并使企业背上了长久的重负。这份材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襄阳把它仔细收好，以待年底人代会时从容引爆。当然，对于那个出卖自己顶头上司的战友，襄阳自有分寸，他不会信守诺言的。他已经决定在自己上任之后就立刻把他调到远远的，调去香港或美洲，给他一份美差，使他既永远捏在自己的掌心里，又不至于探听到自己的丝毫隐秘。这就是襄阳最近的一个大秘密。在父亲85岁生日的家宴上，他撑着酒力把他说了出来。 襄阳在说的时候，孤鸿就从关山林的脸上觉察出了什么，暗暗地用手肘碰丈夫，示意他别再往下说了。襄阳不理会，埋怨妻子说，你碰我干什么？这是鸿鹄，是我家，不是在省里，不是官场。哼，平时做戏把人都做成角色了，憋了一肚子话不敢说给别人听，现在回到我自己家里还不许我发泄一下啊。关山林在襄阳炫耀他的计谋时就已经开始变了脸，先是放下了酒杯，然后又把手中的筷子放下了，脸上慢慢地消失了笑容，褪去了红晕，一副凝重的样子。等襄阳说完，关山林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了。桌上除了襄阳，其他三个成年人都看出来了。要想拦住襄阳，那一罐氨气已经开了盖儿，白雾迷蒙，封锁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襄阳一说完，关山林就接过了他的话茬。 哦，你很得意呀。哎， 襄阳酒劲儿已经上了头，两颊如潮，辨不清父亲那句话的意思。他说，不至于得意，但是对这一招还是比较满意的，此招一出可以说胜券在握。 你这不是玩小动作吗？嗯， 爸，老百姓才这么说，官场上这叫谋略。 什么谋略？这叫阴谋，叫诡计，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孤鸿连忙站起来，爸，襄阳他平时也不这样，他平时总是正大光明的。关山林不看儿媳妇儿， 哼，那就更不应该了。如果平时也这样，那是你的性格生就的坯子。可是节骨眼上干这种投机摸狗落井下石的事儿，那就是人格的问题。 襄阳这个时候已经看出父亲是对自己不满意了，但是他此时已经亮了相，再回到后台去重新扮装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他把妻子扒拉到一边说，爸，别人说这话情有可原，您就不该说这种幼稚的话了。我们刚才谈论的是政治，政治你能够像年轻人谈恋爱那么纯情吗？不要说政治了，连谈恋爱都得讲究手腕。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理论。我倒想问问你呀，你跟孤鸿你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手腕啊？ 孤鸿窘得要命，他不敢顶撞公公什么，只是拿眼去看丈夫。襄阳却不管妻子的想法，毫不避讳地说，爸，可以这么说，至少我们俩之间我是用了手腕的。我爱孤鸿，我需要他，我想把他弄到手，我的目的无可非议。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并不重要。我想这话即使说出来，孤鸿他也不会在意的，因为就恋爱的实质来说，我们是利益的共同者。关山林扭过头来看着孤鸿。 孤鸿，你也这么看？ 乌云先前一直坐在一边没开口，这时候他站起身来，老关，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有主意，咱们别去管他。吃饭，咱们都吃饭，大家都坐下继续吃。关山林坐在那里没动，仍然盯着儿媳妇儿，一字一顿地说。 孤鸿，襄阳他说的对吗？ 孤鸿已经是一脸窘红，不能围着公公，又不能打丈夫的脸，急得不行。他一急之下就说：爸，我跟襄阳过去很好，我们一直都很融洽。 这就难怪了。 襄阳说：爸，我们不该转移话题，恋爱的事儿其实是无法跟政治相比的，他们没有可比性。政治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它拒绝单纯和理想主义，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过激的手腕，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手段。 关山林把目光转回儿子的脸上，他在儿子脸上看到了一种深深的信念。他说： 目的我能够理解，你想要那个位子，你想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种想法我也有过，可我会公开的表示我的目的，如果有对手，我会公开的向对手挑战，而不是利用收买、封官、许愿这种卑鄙的手段向对方下刀子。 襄阳冷笑了一下：爸，这就找到了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里政治为什么永远不成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永远在回避政治的复杂性和功利性，我们永远把政治局限在一种平面的道德准则之下，就像古罗马的决斗，一切都是公开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标准衡量化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幼稚的一方面，貌似公正而实则虚伪的一面。政治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对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而方法却可以是无数的，可以从零到兆，可以千变万化，这点我们恐怕只能正视。如果这一点我们都不承认，还把自己吊在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上，还坚持一种见者有份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甚至在政治斗争中愚蠢到实行古典的决斗方式，恐怕我们这个政党就永远只能在低年级的教室里做游戏了。 关山林勃然大怒，扬手一拍桌子，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两个小孙子吓得连忙跑到奶奶身边躲了起来。关山林大声地说：你放屁，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你把政治当成了什么？你以为政治就是你说的那种卑鄙的游戏？ 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乌云一手揽着一个小孙子，严肃地说：襄阳，你喝多了，你快给我坐下，不许再说什么。猪妈，你去给襄阳泡杯浓茶来。 孤鸿也埋怨丈夫：你是怎么回事？平时没有见过你这样，今天是爸的生日，你犯了什么毛病？ 襄阳看也不看母亲和妻子，他的目光和父亲对视着，从父亲的眼光中他看出在他恼怒的背后有一种深深的瞧不起，或许这种骨子里的瞧不起是从自己小时候就开始的。他知道这点，这样他就更不能够放弃了。襄阳冷冷地说：爸爸，如果这种说法您不能接受，那就换另外一个说法。战场上您是一名军人，您打过仗，您在战场上和对手作战的时候，是不是从来就是公开下战书呢？您是不是从来没有使用过侦察、收买眼线、安插间谍、立功晋升这样的手段呢？您是不是 从来就没有在背后偷袭过您的对手呢？ 乌云脸都发白了，他想去阻止都来不及了。关山林脸色阴沉的如雷雨前的天空，腮帮子上的肌肉抽搐着，全身绷紧向前倾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扑出去。他盯着儿子，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他猛地一掀桌子，站起身来，看了一眼儿子，大步地走出了饭厅，回到他的书房，把门咣当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在他的身后，桌青叠翻，一片狼藉，85支红蜡烛被他走时带起的风吹得摇摇曳曳，至少有好几只被吹灭了。朱妈对风灭红烛的预兆连续几天都心神不安，老是觉得有什么大祸要降临。这种感觉弄得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到晚不是眼皮跳就是心跳。这样坚持了几天，朱妈再也忍耐不住了，就瞒着关山林和乌云到几里路外的青云寺里为关山林抽了一个签。签上写的什么朱妈看不懂，寺里的道士解给他听，道士说一句解释一句，别的朱妈都没有听进去，唯有不欺血光绕梁走这一句话他听进去了，这一句让他吓得连呼吸都快停止了。朱妈第二天又去了一趟青云寺，带了一个包袱，包袱里有700块钱和一对金耳环，钱是朱妈寄给海城老家后所剩的全部积蓄，耳环是前年乌云找人给他打的。朱妈把钱和耳环全部捐给了寺里的道士，请道士在寺里为关山林布福消灾。朱妈在青云寺里所有的泥塑钱都满心虔诚地磕了头，甚至还给寺里的所有道士磕了头，以致头上都磕出了青包。回家后，乌云发现了朱妈头上的青包，问是在哪里碰的，朱妈不说，支支吾吾。乌云想，也许年纪大了，糊涂的在哪里把头碰肿了都说不清了，也不再追问，去找了些红花油和药棉花，蘸了轻轻的给朱妈擦着。关山林的生日宴会不欢而散，最伤心最难过的是乌云。那天晚上他狠狠地把襄阳 K 了一通，说的哮喘病都犯了。孤红也帮着婆婆说丈夫，说襄阳这种沉不住气的样子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幼稚表现。襄阳酒醒之后自知无趣，坐在那里低着头不说话，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悔恨已经晚了。一团欢欢欣欣的气氛风吹一般的散了，到哪里去把他们找回来再捏到一块儿呢？当天晚上大家稀稀惶惶的早早的洗了睡了。第二天一大早，襄阳一家要往回赶，襄阳去向父亲告别，敲门，关山林不开，要两个双胞胎去叫门，门仍然不开。乌云知道那不是办法，就说，你爸爸大概昨天晚上看书睡得晚了，还没有起来，你们赶路先走吧，待会儿他起来了我替你们说一声。襄阳无奈沉着脸不说什么，到院子里领着一家人上了车，把车倒出了院门，连铃制的喇叭都没有响一下， 就向大道上驶去了。 以后几天，家中相安无事，谁也不提生日宴会的事，但是都知道那是一块心病，是一个生在心里的肿瘤，尽管不说，但是它还在那里。 几天之后，关山林眼睛疼，先忍着不吭声，后来视力有了障碍，到医院一检查，是眼底出血，黄斑部有一条毛细血管破裂了。 医生说，病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用眼过度，一个是太激动。好在血管已经自己封口了，属陈旧性出血，开了些药，做了吸收治疗，又叮嘱了一定要卧床休息，禁止用眼。80多岁的老人再犯一次，搞个视网膜脱落，到时候就后悔都来不及了。乌云回到家里，也不顾关山林的反对，把书房里的书一股脑的全收了起来。 关山林躺在那里说，你呀，把我的顺序全弄乱了。 乌云说，从今天开始，眼睛是第一顺序。 哎呀，你别动我的书，我不看还不行吗？ 不是你不看，是我不让你看。 你不让我看，眼睛长在我身上，我要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试试， 你要看上一眼，我就把这一屋子的书全烧了。你烧书，那你就成了秦始皇，秦始皇才焚书坑儒，未必你还连我一起坑了不成？ 你是儒吗？你不是，你是兵。 兵又怎么样？兵就不能看书了？我就是兵，我就是要看。 没说不让你看，看可以，得等医生说能看了再看。我们是法治国家，医生的话对病人就是罚。 嘿，什么罚不罚，我才不吃那一套呢。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的顶撞着。这功夫，乌云已经把书收好了，面上还留心做了记号，一切收拾妥当，才关了门出去，让关山林一个人躺在那里休息。 关山林眼睛出了毛病，猪妈先吓了一大跳，想着签上的话果然应验了，血光血光，眼底出血，看不见光明了。不是血光两个字都占了吗？那一刻，猪妈一屁股坐在厨房里，觉得天地都塌陷了。后来问清事情和性命无关，血已经止住了，如果静心歇息，很快就能恢复，不会碍着什么。猪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儿。转念一想，这倒是好事儿。血光之灾来了，不是躲过了吗？猪妈不放心，又跑到青云寺去问了问道士。道士说，此人这辈子后100年就犯着这一次，若过了就过了，再以后是享不尽的一寿延年。猪妈认定这是寺里的钟撞得好，福灵了，这才化大灾为小灾，于是千谢万谢，许愿回头手中宽裕了，再来重重的还一回愿。从寺里出来，猪妈乐颠颠的，往路上走着，嘴都一直没有合住。人有一种飘飘的感觉，这感觉猪妈还是头一回有。猪妈想，往后的日子该心满意足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 录音师蒋树珍、贺西平，感谢各位收听。